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FM 九八二 AM 九二七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在偌大的北京城，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 九十八点二。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虎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寻找浪漫的花园，聆听爱的味道。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博虎点秋香，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互动交友栏目，我们密切的关注年轻人的情感状态、情感需求和情感问题，并且通过年轻人的交流方式沟通和分享，交到好朋友就是我们的目的啦。 没错，欢迎收看我们的博虎点秋香，我是王松。 松姐好。 宇博好， 第一次和松姐搭档，还真是有一点点小紧张呢。 对，在上节目之前，我也打听说宇博是什么样的风格呀？ 这个真是惭愧，我不知道你打听到了什么样的风格。 他们说你没有什么下限， 啊、没有什么下限， 就是这样的一个风格。 嗯， 那好，来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如果大家想加入我们节目、关注我们的话呢，请搜索微信公共账号982魔力工厂，然后点击右下角的这个视频就可以同步看啦。 没错。 我们是一个全平台的可视化广播，当然呢，大家可以跟我们的深度合作伙伴花椒上面搜索982魔力工厂收看节目，参与实时的直播互动。 没错，那么希望今天咱们节目可以带给大家很多的亮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今天啊，我们请到了一位曾经的干部。 说到这个干部啊，玉博上学的时候是班干部。 我从小就有一个干部的梦想，但是一直都没有成功，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在高中啊大学的时候可能不是特别的出色，但是其实我内心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等到什么时候我能够率领一帮小伙伴，在我的学校我的班级有一个很伟大的团学组织，那真是我特别幸福的事情。 今天来的这个嘉宾呢，他不单单是班干部，还是学校的这个文体部的一个小领导呢。然后呢，我们这期的主题叫学生干部的反差萌。 到底什么叫反差？今天让他给我们秀秀下限。 那好吧，看玉博没有的他有没有。好吧， 那 我们先请嘉宾 转向嘉宾， 请嘉宾做个自我介绍。 嗨，大家好，我叫王兴义。我比较活泼，然后也很喜欢跟人聊天。 哎，星逸现在是学什么专业啊？ 学播音主持。 哎呦、哦、这个岂不是同行了， 小师妹是吧？ 对。哎，为什么选择学这个专业？嗯， 因为比较喜欢朗诵吧，然后从小就喜欢。 啊，你看啊，因为我们之前聊过啊，我听说你是一个团学组织的一个还算是比较大拿级的人物在学校里，对吧？那么其实你在做团学组织的同时，是不是比如说会有一些活动需要你主持的时候，是不是你作为一个这个领班人你就要马上要接上来了？ 嗯，经常会是大会的主持人。 哎，你在你们学校饰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在这个团学组织之中？ 嗯，文体部大部长。 大部长，为什么要加这个大字呢？ 因为也有小部长。 哦哦哦，我以为他开始说这个大部长是凸显说他很棒的这个大部长、啊、原来他们分大部长和小部长，就像我们说的部长和副部长的这个关系吗？ 哦，不是，也有副部长、 嗯、那哦，那你们这个大部长、小部长、副部长是怎么分配的这个任务呢？ 是大部长，然后副部长，然后是小部长。 就是他每天的工作任务，就你们任务是工作是怎么分配的呢？ 有 办大型的活动吗？ 嗯， 对，有大型活动，还有早操、课间操，还有元宝健操。 哎，你说到这儿，我不得不提一件我特别荣耀的事情。嗯、小的时候，我曾经在那个就是升旗仪式现在开始。哎，你们有没有人就是在这个、嗯、就是那个大台子上有说过这些话？松姐小时候有没有？ 没有，真没有。 我一直以为就是学咱们这个行业的，一般都会就是小时候都会在学校参加一些活动啊，嗯、主持一些活动，参加一些比赛。 叶博从小的时候就是这个声音的一个播送者吗？ 非常。 那再来一段好 不 好？ 再来一段。 那眼保健操也是您配的吗？ 那倒不是，我跟你讲，我的这个范畴啊， 嗯， 它还是比较艺术化的。为什么说艺术化？嗯、因为我比较喜欢玩声音。就比如说，松姐，你经常在电视上听到很多广告嘛？ 嗯， 比如说有一些汽车广告，像是什么。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每个人都在争分夺秒，就大概是这种非常喜欢、嗯、还有那个什么，你能听到的历史132年。 哇，好棒、 哦、哎，你们作为声音的爱好者、嗯、平常是不是也有玩这些东西？ 偶尔会吧。 那要不要来小秀一下？ 对呀、啊， 嗯， 试一下，试一下， 不太会、啊， 随便， 没有关系， 随便模仿一个。 因为我知道咱们星逸之前不是在咱们节目上有过一段小小的朗诵嘛， 嗯 嗯， 对吧？当时那个场景我是没有见过的，我其实还蛮想欣赏一下。你是作为咱们的，就是很有可能是未来的传媒行业的接班人， 嗯， 对他们现在对于这种各种 接班人，咱们已经开始往下接了吗？嗯、不要这样。 果然松姐，我听说啊，跟你做节目的时候就得注意措辞，嗯、不然到晚上 就我很是纠错的，对对。哎，你这又是听谁说的呢？ 那个咱们这个美丽的童帅，对不对？ 我你没有下线，我也是听他说的。 好 吧，下 节 目了之后找 他。 对， 好。 那心意简单的跟我们来亮一下嗓，好吧？ 嗯，好。 简单一两句，嗯。 来，心意要不要我给你来一个悠扬一点的配乐？ 要不然玉博唱一个配乐给他。 算了，我觉得。你的声音这么甜美，我觉得还是把这个配乐给你拉下来，让你自己来发挥吧。好 吧，来 吧， 嗯，来两句。 巍巍昆仑是你高昂的头额，青藏高原是你挺起的胸膛，万里长城是你不屈的脊梁，黄河流水是你奋腾的血液，几多寒雪煎熬，几多艳阳送暖，几多秋色渲染， 嗯， 可还是到不了万里长城。 我觉得第一个反差出来了，就是反差萌。心意看着就是很甜美很温柔的女生、 嗯、 但是一张嘴挑战的是这种大稿，咱们经常说的那种难度比较高的稿件， 对， 就是很难处理的。 而且我特别吸引我一点、嗯、就是她在那个声断气不断的那个地方、 嗯、 就是她敢于去停顿、 嗯、 就是因为现在很多初学者吧，她很最难逾越的一个点就是她在读一篇文章的时候她很怕去停下来、 嗯、 怕别人会觉得哇我是不是忘了。但其实有一个我在上学的时候啊，学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例子，就是有一首诗叫做《百鸟之死》、 嗯、 然后呢它其中有一句话是叫做你若是那含泪的射手，但是呢当时我们老师给我示范的是你若就如果这个时候不说话的话特别难受，你知道吗？ 但是给人很多遐想的空间、 就是、但是就是在这个微妙的停顿之间，其实真正的境界才真的可以体现出来。 我觉得 肯定有所体会。 哎呀，不要往我这儿抛，姐姐不是朗诵咖。能看出来两个人可能对于朗诵这方面有特别多的感触，而且心意，对， 玉博谈到这个朗诵，明显比刚才就是热情多了。 哎，今天这个我要过的事情很多，因为以前我真是专注于在跟这个嘉宾来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今天我要身兼多职，其实我还是非常紧张的，对吧？那么其实说到这里啊，这个星逸平常在主持活动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尴尬的状况？跟我分享一下，其实我最想听的吧，就是 出糗， 对对对，出糗的一些事情，或者 果然无下限， 是啊，就是你在主持活动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问题，你是怎么样应急处理的？ 简单分享一下， 可以跟你们的小伙伴们来分享一下。 嗯， 也有，就是在大会的时候，他会突然间然后加那么两项，然后以前没有安排的流程，然后就立刻给你，就两分钟时间准备。就上场的时候就不知道说什么，因为你不光要说一些你要请了嘉宾啊，然后请了然后你还要说一些串台词，这些台词的时候你都不能准备，所以就有的时候要平时要多背一些东西然后来串台词。 这个在主持当中是非常常见的，临时有改动，基本上不改动的晚会是很少的。 哎，松姐有没有碰到过有意思的事情啊？ 我觉得我比这个还要再严峻一点的是，我虚长你们一丢丢的年纪。我遇到过一次，就是在正式录制晚会的时候，领导们都在下面。 是直播吗？还是录播？ 不算直播，但是因为有领导在，基本上你要一变成跟直播没有什么区别。这个时候大屏坏了。 大屏 对后面的大屏坏了，而大屏刚要这是这个晚会的一个高潮部分，大屏要放的是一个扶贫女生的一段短视频，这个视频1分30秒，目的是让现场人感动要流泪，但是大屏突然间坏了，修理需要一定时间，但是晚会要继续，怎么办？这个时候我接到一个导演的命令，说把这个内容用语言说出来 啊， 你不单没有准备，对，你还要达到感动的目的，达到让底下人流泪的目的，那就是真的是有的时候主持人大家觉得哎呀你们就照稿，或者是晚会大晚会有稿，真的是很多突发的场合就需要你用很多的方法去来应对它。 当时怎么办的呢？我就 因为好在啊，这个女生前期包括拍摄是我一直跟着的 啊， 我对她的事情有了解，所以能说出来，所以说也是给这个星爷包括我们的小玉博一些建议， 谢谢姐 啊，一些建议，就是录制晚会的时候也许这个时间段没有主持人上场，但是你不要松懈，随时关注着场上发生的任何事情。 我感觉你今天说的这个场景就是我现在所身处的这个境地。 因为今天玉博非常紧张，是他要在动着机器，还要顾着嘉宾，还要在聊着天。 哎呀，这个不说，其实呢，刚才这个松姐已经说了一些咱们在这个真正的遇到这个场面的时候需要怎么解决问题，但是我呢，那作为一个松姐口中没有下限的人呢，我给大家说一个笑话。 是张彤说的。 哦，好， 张彤说的。 其实是这个样子，我呢就是曾经遇到一个特别奇怪的考题，可以说奇葩嘛，其实还真的很奇葩。这个考题啊，就是在一个主持人大赛之中，说哎，有一个领奖嘉宾，哎呀，是一个就是运动员，对吧？他上台的时候他有点紧张，第一次在这个大的晚会礼堂里，然后呢他上台说哎呦不小心一下绊了一下， 这个时候 你该怎么给他救场？这个时候就很尴尬，当时下面哄笑一片，但这个时候你又不能够让你的这个话语他哎呀这个嘉宾他摔倒了，大家这个对吧， 我们现场演一下好不好？我现在是那个嘉宾，我摔倒了。 好，当时 哎呀我摔倒了。 看来呀，通往成功的道路上总会有一些坎坷，没有关系，跌倒了再爬起来，我们永远都可以通向成功的。 说得好， 真的， 这跤摔得真值。来，这个跤摔出来了，我们下一个就是一首歌《两颗心》。 好， 今天呢，星逸给我们推荐的是牛奶咖啡的歌曲，叫《离开的理由》。我们先来一起。 离开的理由，为什么叫离 开？有什么理由呢？ 那么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吧。 来看一下。 好的，离开的理由，让我们来好好的感受一下。 想起了属于我们的生活。 后，才明白真爱不一定要拥有。 温暖的春天，欢迎关注我们节目，一个很好听的离开的理由，大家可以通过搜索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然后点击右下角的视频实时观看我们的节目。当然呢，也可以跟我们深度合作伙伴花椒点击搜索我们的活力982，这样就可以实时互动啦。 没错，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聊天啊，一起来跟心仪一起探讨一下他在这个成为一个学生干部后的各种情感问题也好，还是生活中的 情感问题， 这个场面问题也好。好， 为什么说情感问题？因为刚才我们看到这首歌《离开的理由》算是一个情歌吧？ 真的。 为什么推荐这首歌呢？你有什么样的感情经历要跟小哥哥小姐姐分享一下呢？ 来，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心意。 因为里面的一段歌词，然后特别的印了一段时间的场景吧。 哪一段歌词？ 哪一段？ 就是直到最后的一秒，然后你才放开我的手。 直到最后的一秒，你才放开我的手。 你做了像一个房产的广告。 哎，这句话有什么深刻的感触吗？就是是不是你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感情，但是却还是不欢而散？为什么是最后一秒？你们这段感情谈的时间 很 长吗？ 很长。 大概多久啊？几年？ 将近两年。 哇， 是彼此正是一个 能看出来，其实心意算是那种还是比较长久，就是他还是 很重感情， 很重感情的女孩。 当时是什么原因就是不得不分开？为什么到了最后一秒呢？ 因为当时两个人都不知道是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就那么莫名其妙的就分手了。 有四个字可以概括你们的场景，就是缘尽人散。 说的我都很想哭。 但是其实在爱情里面这个东西吧，还是蛮常见的。特别因为有的时候他并不是说你们俩真的是有某一个事情激发了你们就是无法在一起的点，而真的就是有些时候就是一种潜在的这种潜意识，你知道吗？就是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就是很多时候吧，一个眼神或者是一句话，某一句话，咱们调线没在一个平台上，就会有很多地方的分歧。有很多人说可能是价值观方面，也有很多人说可能是生活习惯方面，但其实我们真正没有在一个就是天天相处在一块儿的场景情况下，就是你没有办法去其实全方位的发现一个人他各方面的生活习惯也好，性格也好。 没错，但是我觉得一段感情当中最重要的还是磨合。 对， 因为每个人都像一个齿轮一样，没有办法跟另一个人完全的契合在一起。在这个过程当中，齿轮磨双方磨合好了就能凑成一对，磨合不好就缘尽人散。 也是需要一些这个外部条件的，比如说齿轮磨合它怎么磨合的好呢？还是需要润滑油的嘛。 对，都有些润滑油加在里面。 所以说天时地利人和才能造就一段美好的感情。 我觉得一对新人要成了，我们在主持一段婚礼的感觉。但是心仪，我觉得最好的还是要弄懂一些一段感情，最好是能教会我们一些东西。 没错， 不要再回忆起来的时候说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如果是一段感情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自省，那么一味的只想寻找一个正确先生或正确小姐的话，那我们在下一段还会遇到同类的问题，因为我没有经过自省。所以我觉得虽然说是可能提起来某一段心中会很伤 难过， 但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伤口撕开，好好看血淋淋的东西， 撒盐 弄点胡椒面啊。 我的天。 我们一定要看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这样是为了下次不再犯这个错误，下次就没有遗憾了，我们就没有离开的理由了。 但其实松姐啊，从你这个谈话中，我真的可以感觉到你是不是谈恋爱不太多，你每一段恋爱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我告诉你，不是说你在这段恋爱中你汲取了一些经验之后下一段恋爱就不会犯了，但是我跟你讲，这个东西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其实有些时候啊，不光是对方的问题，就是你自己个性里面有一些的某一个，比如说我们的小傲娇啊，小纠结点，它很有可能带到你的不同的生活当中。当然这个同理， 没错， 他方也是，不仅仅是我们这点。所以在这里我特别好奇啊，心仪，你当时那段感情到底是怎么回事？说了这么半天啊，我们圆了半天了啊。就现在呢，你可以好好的委婉的想一想，你当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有没有这种类似情况跟大家分享一下。虽然说这个过程可能会比较痛苦，但是我们就是想听个乐子。 我们要撕开他的伤口，然后让你开开心心，是吧？ 来 撕一下吧。 其实我想了其实挺久的。可能是因为当时我和我的前后桌，然后玩的比较嗨吧。当时我也是 男生女生前后桌， 肯定男生，他已经出问题了， 对，比较嗨，真的是。 然后当时我也是生病，然后 天天请假回家，也不知，然后之后就不知道为什么回来之后有一天就是突然间两方就沉默了，沉默了一个星期吧将近，后来就各自跟各自说了一声分手吧，然后就没有再联系过了。 当时有没有很难过很想哭的时候？哭了多久？ 当时其实说实话刚说分手的时候没有想哭的，但回宿舍给家长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就 这个时候特别怕跟家人分享，尤其是家人如果在安慰你关心你的那一刻，你的泪腺就出来了。 没错没错， 真的是。 其实有的时候一个人真的要走的时候他并不会跟你说太多的话， 对， 就像我们平常吵架的时候我要跟你分手我们再也不要再见面了，但其实他心里其实 他是在挽留，他是在留住我，留住我， 希望通过这个方式让你去主动一点，因为女孩子平常都是这么想的是吧。 我们来演一下好不好？来，我们两种模式。第一种，你别乱说，别乱劝，我没有用， 好吧， 前面也别说。 那可能 就这样吗？ 那可能是真的就 怪不得 就开了。 你就是你早就想分手了，对不对？ 哎，对，其实如果真的是这种状态的话，他可能真的是已经，哎，就是 我， 但其实也不一定嘛。就是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有些时候吧，就是当我们的气点都在一个比较极端的纸上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没有什么时间去思考我下一句话说的是对的还是错的，我只能会想哇你这样了那我也这样，那好了那都破罐破摔了。所以说如果在感情里面如果都是抱着这种态度的话，那肯定确实。 我有个哥哥跟我说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也跟你们俩分享一下，说在感情当中呢任何人都有发脾气的权利，但是注意不要同时发， 不要同时发， 对，然后两个人，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磨合和默契非常重要，这是经过一段时间才可能两个人形成的默契。 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总有一方要稍微就是退后一些或者稍微弱势一些呢？ 我觉得如果想走得长远应该互相退后一下， 就是每 不能是一个人， 这次你退， 对，下 次我 退，这 激流勇退 都是你。 好，咱们聊这么多啊，因为咱们这个时间也是有限的，对吧？ 非常快的， 我觉得像心仪这样的有组织能力的一个好女孩，并且对这个爱情方面特别踏实，愿意长长久久的女孩，真的是，哎呀，挺少的。 你一定会遇到幸福的，有属于你的那段真正的幸福。 没错。那么咱们也让心仪来抛一下她的这个联系方式，来跟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一个就是大家交友的机会，好吧？心仪可以跟大家说 一下。 那就留一下 QQ 号吧。 QQ 号 QQ 号码说一下。 22752275893 893 903 903 22758939003。 好的，我相信有心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已经把它记了下来， 倒背如流了。 好美如流，真快。好了，感谢您收看本一时段的博虎点秋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有更精彩的节目，叫做什么呢？宋杰， 漫游 嗨 翻 天。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 一颗尘埃在渺小的角落，一只飞鸟在孤独的秋落，漫长的时光让颜色变暖，却逃不出好恨的